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除了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 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3度，最高气温14度，西北风4到5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到1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丰台在3到14度，大兴海淀在2到14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清凉谷在1到13度，十渡在1到14度，银山塔林风景区在3到14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如何科学制定健身计划呢？天气凉了，很多喜欢外出跑步锻炼的小伙伴们郁闷了，所以呢，就有一种想要去健身房的冲动。健身房不分天气，随心所欲，想练就练。那么健身小白们该怎么科学制定健身计划呢？一，明确健身目的，看你是想减肥还是塑形，或者是单纯的为了健康而运动呢？二，掌握自己的基本情况。三，落实健身的场地和器械。四，安排好每一次锻炼的内容，根据锻炼目的选择适当的运动方式和方法，安排合理的运动负荷。五，请专业人员根据你的体质制定饮食或者是具体的健身计划。相信通过以上几点，你也会从小白成为健身达人的。京城秋色，五分红叶四分银杏，被无数人念念不忘的，除了漫山红遍的红叶，就是金灿灿的银杏了。钓鱼台国宾馆东墙外就是著名的钓鱼台银杏大道，这里是北京观赏银杏的地标，也是北京当地赏秋的好去处。现在的钓鱼台银杏大道呢，银杏比三里屯还要青绿一点，但是挎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已经早早的过来了。如果大家来欣赏呢，请一定要带上朋友，可以互相拍照。傍晚的阳光洒在银杏叶上，就连没有变黄的银杏都泛着一层灿烂的光芒。最后呢，观赏银杏请文明观赏，观赏银杏最好选择阳光灿烂、光照足够的时候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长大的约定，那样惊喜。

这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be so shino，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傻甜蜜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be so shino，3231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0932想一想我爱你，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时间漏掉你的消息 No， 热恋中多少梦境迷离，那些储存的讯息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 No， 0932313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，

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？